大家好，我是孙楠，请和我一起关注新闻广播，请关注北京榜样，让我们汇聚爱心，传递正能量。 常走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另一解放，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也温暖四方。千万人中你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呀？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，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，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。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，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，请爱护旅游资源，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。